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留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静蓉是张文想会过门的妻子，两家逃难之时遭遇流匪，仓促间各奔东西，说好了要回老宅重聚，届时完婚。之后静蓉历经千辛万苦，带着一个丫头回到老宅，两人变卖了些食物，苦苦支撑，只等张文想归来。谁知左等右等，总不见他归返，也不知是发生了什么事，也是命中有劫难。左近的一个恶棍觊觎静蓉的美色，又其他无依无靠，寻了个晚上纠结了群人，洗劫了这宅子，糟蹋了静蓉不说，还杀人灭口。展昭猛地刹住脚步，怒喝道： 混账！ 端木翠也停下来，愣愣地看了展昭一会儿，垂下头去，伸手掩住风灯壶纸上的裂缝，他的目光也有些恍惚，许久才轻声道：也不知为什么，即便黑白无常收走了他，还是有一缕残念留了下来。他就一直留在这宅子里，每天都倚着门栏等张文想归来，归来了好成亲。说到这儿，他唇角掠过一丝讥诮的笑，也不知道等了多少年，总有六七十年吧，那张文想居然回来了。他的声音有些颤抖，真是奇怪了，他既然活着，为什么这么久都不回来呢？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牵住他绊住他，要六七十年这么久？展昭默然。静蓉终于等到了他，高兴坏了，就想着终于能成亲了。可是他不是人，张文想看不到他，也听不见他的声音，所以他附上彩绣的身去张罗自己和张文想的婚事。我和静蓉聊过，她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有主见，明事理，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件事上她偏执的像是失了常。张文想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回来，发生过什么事她什么都不问，满脑子就是成亲。端木翠顿了一顿，他的呼吸急促得很，胸口起伏得厉害。展昭，你见到那个张文想了？根本就已经老得痴呆了，跟他说什么也不知道，就是一具任人摆布的木偶。他话都说不清楚，什么都记不得了。这样的人，静蓉为什么还要同他成亲呢？黑暗中他的眸光尤为莹亮，像是噙了泪。我在想着张文想，说不定早就在别处成亲生子，过了许多年安稳日子，谁知道老来颓丧，无依无靠，所以倦极归乡，回老宅看看，根本就不是为了当初和静蓉的承诺。他哪里还记得要同静蓉成亲？谁知道静蓉就是钻这个牛角尖，我不许他附彩绣的身，要把他打落轮回。他苦苦求我，说是哪怕魂飞魄散，也要先成了亲。他等了那么久，他求我再给他点时间，让他成亲。展昭，你说他成这个亲是为了什么呢？还有什么意义呢？那个张文想，那个快要死了的人，什么一方才子，什么是字绝妙，就是个屁嘛。端木翠憋了半天，忽然就骂了一句粗话。 那你还不是答应了他？非但如此，还为了他们四下奔走，张罗婚事。 我可不是为了他们，我只是觉得静荣可怜，别的事情都看得通透，独独这件事简直可气到可恨。说到可恨二字，他咬了咬嘴唇，忽然就大步往前走，负气似的踢开大厅的门，老朽的门扇滋呀了一声向内翻倒下去，呛人的陈扬起，端木翠后退两步，呛咳了几下，展昭紧走几步，将端木翠手中的风灯接过，斜斜插在另一盘门扇的高处，风灯微微晃了几下，灯影忽大忽小，借着灯光他看到厚厚的积尘，破烂的幔布，还有屋角高处一层坠着的蛛网。 这要怎么布置？ 展昭有些发愣，把这样的地方打造成新房不是不可以，但绝非一朝一夕之功。端木翠奇怪地看了他一眼， 要怎么收拾？有个新房的样子就好了。 他把怀中的布包一股脑摊到地上，解开包着红幔的布包，将幔布的一头扯起， 那这个挂在梁上好不好？ 展昭仰头看了看梁木，正待开口，端木翠又摇头道， 没有挂钩，挂不住啊。 那也未必，你将幔布带上去，我来挂便是了。 是你说的啊。 话音未落，端木翠身形轻举，倏地向梁上飞身而去，手中的红幔以里展开，鲜红色的私密绸布一路向上延伸，直如铺开一条波光潋滟的飞天之路。顷刻之间，他的身子已越过大梁，将手中幔布往梁上随意那么一搭，促狭道， 展昭，该你了。 绸布软滑，哪里搭得住，几乎是他开口的同时，搭在梁上的幔布已滑落下来。展昭微微一笑，袖口微垂，腕上一甩，但见袖中寒芒一点，一枚寸余长袖剑破空而去，势头急如流星，力道却拿捏得好，穿了那幔布却不刺透，反将幔布的下垂之势带起，噌的一声轻响，牢牢定入梁中。几欲莫语，仰头看去，就如同一个铆钉钉住了一般。端木翠愣了一下，旋即展颜， 哼，展昭，这个好，你再来。 说话间，端木翠托起幔布另一头，飞身向梁柱另一边而去。展昭这一次却动得比他更快，万帆如电，几枚袖箭隔空而去，待得端木翠跃下，最后一枚袖箭恰好射完，抬头看时，偌大横梁之上红幔招展，每隔丈余就有一枚袖箭卯住，将齿链幔布间隔成半月形的几个垂幔，兀自还在轻轻晃动，趁着风灯灯影，突然间就漫溢出了几分喜气来。 哼，展昭，你怎么想到的？ 展昭笑而不答，将手中布包放下，解开看时，非但有帷帐嫁衣，竟还有一大叠喜字，想来是一房送的。端木翠将两边的衣袖往上卷了卷， 展昭，你帮我把喜字贴上。 怎么贴？你连浆糊都没有。 哎，有啊，在包袱里嘛。 他小跑着过来，蹲下翻捡几个包袱，然后连呼糟糕， 漏了。 展昭低头看去，只见那浆糊是装在碗里的，外头用几层油纸包住，再拿绳结好， 只漏了丁点，不打紧的。 展昭将那打喜字分了一半给他， 你贴这边。 窗上、铃上、门上、柱上，大红喜字张张不漏。展昭却愈加感慨，他亦曾贺过好友大婚，那时节鞭炮齐响，锣鼓喧天，何等喜庆热闹。现下虽是在贴喜字，但是铃木朽烂，朝阴生霉，梁柱上一个微颤都带下大棚灰尘来，呛得人口鼻发涩。端木翠贴得比他快，他去到门边把风灯取下， 隔在厅堂正中，小心地将手中最后一张喜字贴在风灯上。原本晕黄的灯光顿时就转作了微醺的嫣红。没有歇坐之处，也愧得端木翠想到，拖了几张滋滋压压的椅子过来，红布一忙，姑且充作是床围了。死气蔓延阴冷潮湿的破败厅堂，因有了这帷幔、喜字、临时拼成的床围还有灯光，竟十足有喜堂的模样了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一世风霜，偶一山微。